中午呢，咱们就说说这个北半球的天气。从整体来看呢，北半球的降水地方并不是很多。除了这个欧洲之外呢，其他地方降水都是小范围的。比如说欧洲和这个亚洲来说吧，亚洲呢，这个降水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日本和东南亚的部分地方。哈萨克斯坦呢，后天降雪会有所加强，其东部地区呢将有小到中雪或者以加雪出现。那日本呢，后天呢这个降水范围稍微大一些，大部分地方都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有雨加雪。东南亚呢，降水主要是在这个越南的东部沿海一带，这个地方呢降水还算比较强。这一带的降水呢，明天应该是中到大雨，后天呢降水趋势减小，基本上就以小雨为主了。那么欧洲呢是这样，欧洲的这个降水也比较多，明天呢这个西欧、北欧、东欧还有中欧西部、意大利巴干半岛都有降水出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呢会出现雨，这个降雪或者是雨加雪。其中呢，北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其他地方呢都以这个小到中雨雪为主。后天呢，这个西欧、中欧西部啊，还有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其中呢，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会出现雨夹雪或者降雪，局地呢还会出现暴雪天气。那么在这个降雨的影响下，气温方面呢，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整体来讲，这个还是有所回升的。像法国一带最高气温大多数将从不足五度回升到十度的样子。那么北欧呢，这个降水并不是很多。美国呢，未来两天降水是逐渐减弱的状态，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和东部。西北部呢，明天有小到中雨雪，后天呢有小到中雨雪的天气，局地雨量可能大一些。东部的降水呢，主要是受地面气旋东移的影响，明天范围呢说比较大一些，东部地区强度呢也比较强，将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出现。后天呢，整个降雨的范围就逐渐缩小了。气温呢基本上是这样，除了降水的西北部和东部啊，美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还是回升状态。不过呢，美国东南部虽然气温下降，但是最高气温仍可能够维持到十多度的状态。整体来讲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地方是适宜大家去旅游的。 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中午。调整 智 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进入到了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周末的时间，咱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恐怕出门还是要多穿点衣服。因为确确实实这个温度是越来越低。 是 啊，但是呢，纵观咱们身边哈，这个出门旅行在年底的时候，好像这个 出远门的不太多， 嗯， 但是呢，在国内游的，或者说要有假期需要赶紧利用的人，还是挺多挺多的。 嗯、对，我们今天请到这一位呢，每每会在周五的周末任你游的时候来给我们支支招， 嗯， 然后虽然呢，其实。他的到来是给我们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就是我们以前周末可能停留在京郊比较多， 嗯， 但是他一向来每次来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线路，就是会离开北京，但是呢依然可以满足大家只是去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回来。 嗯嗯嗯，这个周末有的时候确实是挺难选择的哈， 是 太远了不行， 太近了没劲， 对，地方呢走得多了也不行， 嗯， 还得需要就是去粗取经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帮我们取经，嗯、我们来欢迎 一下这个取经大师。 主持人张波，欢迎张波。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张波，这个在不同的节目当中，其实侧重点也不太一样。 对， 我记得在吃喝当中，你可能更多的偏向于美食方面。是吧？ 因为这个它是吃喝类的嘛，肯定要相对来说美食方面的更多一些。 嗯嗯 啊，然后旅行方面的可能说是占了一部分比例吧。 嗯 啊，但是对于环球旅行家，我觉得说是，不过说真的啊，你说你刚才先说了这个什么，咱这个温度啊有点低，我觉得咱们台里边温度确实有点高，你知道吗？ 这室温大概有30度左右。 为了保证机器运行啊， 嗯， 我们就是忍了吧。 啊、对，我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都是向往的，可能是去一些，就是第一个，他是在他有限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能选择他想去的一些目的地。 那直播间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各位听友来参观打卡的一个目的地呀、啊， 嗯， 暖和是不是、啊？ 确实是 避寒。然后呢、啊、这个距离还不是太远，还在北京城里。 是 你粉丝在门口排队了。 当然我们这里不卖门票哈，所以今天还是得张波给我们支支招，今天想给我们支哪儿去？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因为马上也快过这个元旦了啊，也临近春节了、 嗯、 然后也正值是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他有一些年假不休你过期作废的。 对 这种情况啊， 你说这个话的时候看着张帆就对了。 对，我现在就是在一直在看着他，他是经常是休不了的，是吧？ 对 啊， 就是这个年假不休就过期就作废了哈。 啊、 嗯，对，就到下一年度的了，是吧？ 啊， 他听这话最近都听腻了。 就说你累积吗？ 我们不累积。 你们也不累积啊？ 对，就清零。 那现在还有个时间，就说是抽上这个5-6天、3-4天的时间，对吧？我们可以到这个云南那一带、 嗯、 啊去转一圈，我觉得也还可以， 嗯， 对吧？虽然说是时间比较紧张一些，但是我们可以分着来嘛。今年我先去一块儿，明年我再去一块儿。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是在贵州那边的啊，大概是在这个南宁啊，然后一路下去，然后可以走到这个边境线， 嗯。 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说是 你刚才说从贵州然后往广西那边走是吧？ 对对对， 南宁那边。 对对对对，然后这是去年我推荐的一条线路，但是今年来，我觉得说是我可能会推荐的一个侧重点会侧重在这个云南这个方向。 云南大概是去哪一片呢？因为我 滇东南 哦 啊， 我曾经在年底的时候去过腾冲，我想象中可能会跟北京的冬天不太一样，就北京这边正寒冷的时候，那边应该是很暖和很舒服，就是穿一个长外套就够，结果根本不是。 好像 你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哦，我就老是预估不准那个温度、哦、但是我查天气预报它大概是10度左右，我想说哎，云南的10度一定很暖和，结果穿了一个长的毛大衣都给我冻得嘚嘚的。 它是这样，它4个季节的这个温度吧，平均温度在15-16度左右、 uh-huh. 就是年平均温度、 uh-huh. 但是如果说是你要冬季去选择去腾冲，为什么那边还能够去泡温泉呀、啊 uh-huh. 就是很多人会选择那种什么打汤锅的那种泡温泉哈、uh-huh. 就说是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在这个季节了，它属于室内的温度不是特别高，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是没有暖气的、 uh-huh. 第二一点的话，它可能说是大部分的这个户外的这个阳光太阳晒着的时候，然后确实很暖和，但是如果说你跑到阴凉地方的时候，十、 嗯、 度左右，大家可以想象，相当于我们的深秋， 嗯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你最起码得保证要有秋裤呀、啊。 嗯，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因人而异啊。我身边这个不是这样的， 对，就是在十 也不穿秋裤的选手。 对，十度左右他然后还是正常的哈、嗯。 但是起码来说，外套应该是有的。 对吧？ 对，而且是厚外套， 不能， 对对对， 不能当成是过这个 过春秋天、 春夏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你去到云南，对吧？那么很有可能你碰到的是你很有可能要走到雪山，那么你可能还会穿很厚的衣服，对吧？那么冬天去可能相对来说是，除非我们走到西双版纳等等那些地方啊，就是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什么西双版纳，还包括什么这个大理啊，还包括腾冲，这个也算是其中之一个，还包括丽江等等这些地方，它的温度不是说是特别特别的低，对吧？ 首先有一个概念，去云南、去贵州这样的地方，它是高原地带， 对， 所以造就了它在夏天为什么会凉快。它其实并没有极高温度， 对 对 对 对。 冬天呢，相反，它的温度呢算是比较适宜一些， 对， 没有那么的极端， 是 没有极端天气，对。 就是冬天，你说是它这边会下雪吗？也会下雪，啊，就是说是，但是基本上下雪的就是几率比较小一些，而且它就是有一个指定的，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下雪时段，就是比如我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条线路里边啊，就是说整个这条线路里面，它就有雪的地方，还有油菜花的地方。 您刚才说了一个名词叫滇东南， 对对对对， 一般我们听到黔东南比较多一些，贵州那边的， 对对对对。 那滇东南它是一个包含什么样的地方的一个称呼？ 它所谓包含的就是整个是从昆明的整个东部、南部啊，东南部这个区域， 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一些城市啊？ 地名？ 熟悉的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比如说像去年吧，是才放的那个芳华的那个目的地，啊，就是 蒙 自， 哦， 对，那是就是可能大家可能马上能想到， 好多人在那个平台上晒自己照片的时候， 对对对， 在那儿都要穿一身比较像的衣服， 对对对对， 在那个铁轨上啊， 对对， 或者是在那个旁边那个车站那个椅子上，啊， 就是那个闭塞站，那个站牌那个位置啊，就是它确实是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今天这个它可能说是相对来说只能站到说是一部影视当中的一个角色，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可能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比如像 罗平 啊， 油菜花， 对，油菜花，这个就是说实在话的，也是在每一年它是比较早的，在我们国内的油菜花来说， 但是大家记住了，现在去它 没有啊， 再早也早不过这个事情。 现在去的这个时间段，你只能看到什么呀？只能看到一些樱花 啊， 就是说它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另外一条线路里面的，就是说指的是有能够去看樱花的一个地方，对吧？但是在这个季节，其实整个这一条线路来说，它整体去罗平不单单是看油菜花，对吧？然后还包括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是生僻一些的，比如像东川红土地，或者说是像这个元阳梯田，对吧？元阳梯田可能大家相对还熟悉一些，然后呢，在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那就是比较简单的，比如像因为你要路过嘛啊，就比如说建水的古城， 建水， 对， 哦， 啊，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因为它也有它的一个特色，不单单是说古城这一块，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可能大家就更为熟悉，你比如说到昆明那个地方，我们就不用说了，对吧？因为你的。就是我推荐大家是一个是往返的这个坐飞机去 进出， 对，进出是有用大交通用飞机去，然后说是你的整个在当地选用这个落地自驾，我觉得因为他在目前为止在那边好像就是说政府也推出来一批车，知道吧，就是能够去做落地自驾，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价格还不是很贵， 你看多巧啊，我跟袁一前两天在说资讯的时候就恰好说到机场的问题， 对， 然后说到机场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说昆明的老机场 最早大概在很多年前，应该差不多有七八年前，或者小十年吧，那个时候昆明的机场还是那个乌家坝机场呢，就是那个很老的机场。 是我是十年前，我是2008年的时候，然后 市区的那个机场， 对对对对对，还是坐的市区的那个机场。 现在早就变了， 2012年的时候 就离得远了。 对， 它就是为这个远一点吧。说实在话了，其实现在的交通也还是可以的，它不算是最远的，对吧？其实 有时间咱们盘点一期啊，到时候咱们说一下最远的机场是哪个 城市的。兰州绝对可以排名。 你真是他真是厉害，就是， 很精准的一个 兰州， 70公里， 穿山越岭的那种。 对 对， 因为我曾经在兰州机场，就是 白白，就你一次出差的， 对，等了一整天，没法进市区。我说那我进市区看一眼，没人说你别去了，太远了，你回不来。 七十公里就相当于我们北京已经到了怀柔的靠山区的地方了，已经。 对，所以我就在机场等了一天嘛。 咱们有时间盘点一下啊。 对对对， 咱们今天先说这个 昆明这边。 对， 当然今天主题不是说机场，我们从机场开始说起。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你落地之后，然后你可以选择去租一个车，然后说是你当天，一般情况下就是比如我们当天去，当天就是基本上是在昆明的市区，对吧？当然市区可能很多一些人就会去走一些这个比较常规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市区，它还有一些就是确实是让人比较难忘的一些这个地方能够值得去看的。 比如你推荐什么地方？ 我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是这个陆军讲武堂 啊，培养了很多很多， 对， 在近现代历史上的， 对对对，很多的这个将军啊或者什么，就是陆军讲武堂，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对吧？当然它旁边吧，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就是说比如我到了之后有可能到了下午这个时间段，对吧？当然你再去滇池的话可能就是来不及，对吧？然后你可以选择我就在它的旁边有个翠湖公园，又不收门票又不干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到里边转一转，然后再喂喂这个海鸥，对吧？这是 撕面包往空中撒， 然后就聚集一堆的海鸥飞过来。 对对对对对，它因为它这红嘴海鸥也确实是，在当地也是有它自己的传说吧。但是我觉得说是就是因为它旁边嘛，它旁边又是一些什么大学呀，还包括这个 云南大学。 对对对。还有包括他 很值得去那校园， 太美了，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说是完全可以撇开这个一些著名的这个旅游景点，我们到这些可能说是相对小众一些的地方，因为它那个滇池，它这个翠湖公园也就相当于我们北海公园那样， 就它其实规模不大。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转一下，主要还是以喂海鸥为主，然后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晚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云南印象。 哦，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你基本上第一天，你基本上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行程安排得很丰富。当然小吃吧，这个不用质疑，那边街上会有很多，对吧？因为在市区， 炸乳扇一定要吃。 什么呀？ 炸乳扇。 你这是全是肉？ 不不不，炸乳扇是一种就是乳制品， 哦， 它是那种乳酪，然后液体。 为什么扇呢？什么意思？ 它是像一个扇子一样。 嗨，我以为是扇鱼呢。 没有，那是扇子的扇。 哦， 为什么张波也是满脸质疑的看着我？是因为你们男生不爱吃乳制品，对不对？ 你看咱们推荐是什么呀？小锅米线。 我对对对对，我们可能推荐可能比较偏侧重点不一样， 大家这个哎，这个荤素口味啊是差异太大。 那个就是街边拿两根像是木头棒子，然后就给你卷那个乳扇，然后就是烤完以后，它是那种脆脆的，然后乳制品那种一咬就会流那个油的那种感觉，然后 小女生的那个代表， 对，然后涂上玫瑰糖浆。 男生可能就稍微的 对。这种甜品你们就不想吃， 男生对男生可能选择性他不是这样来选，对吧？ 那你们是不是也不会选那个什么什么啊？那个叫茉莉花炒鸡蛋，不会点？哎，你们为什么这个表情？ 不是，如果是正常情况在餐桌上啊，可能有女士的前提上我们就点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略过。 你们是不会主动点， 对， 就 是因为这种菜他也，你说喝个酒吧，我吃它是什么感觉？ 对啊， 也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我就鸡蛋炒鸡蛋就行了嘛。 对， 因为云南那边特别喜欢用各种各样的花的入菜， 对，花的入菜这是他们一大特色。 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到了，因为作为这个地方它一个四季春城，对吧？而且还是一个花的城市，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昆明这个地方的话，要么你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去滇池那边去看看，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时间 滇池离市区稍微远一点吧， 稍微远一点，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远，对吧？但是就是说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航班的这个时间去定，或者根据自己说是因为你后面这几天你的行程可能，就比如我今天要推荐这条行程可能将近有1000公里的路， 要自驾的，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很多地方你如果说坐选用当地的公共交通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很方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说的距离它不是很远的180公里左右的，对吧？在靠昆明的东部，靠昆明的北部的一个区域的东川红土地啊，它距离的公里数是不是很多？180公里。但是说，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交通来说，是你说是如果去红土地的话，然后如果你搞不清楚，然后可能把车就坐错了，对吧？然后你自己可能会很费劲、很麻烦的，对吧？所以说我建议就是一种方式是大家可以，在当地租车，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就是说是你，就是你自己租车自驾。第二种办法就是在租当地车。其实我说的就是今天行程每个地方都值得你玩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你刚才说那个北边那个东川红土地， 对， 那也是什么特色的一个地方？ 它是这样子，它的整个这个梯田也是有梯田的这个特色啊。但是它的整个山形上，从山尖上到山底下的这种梯田，它整个所有的土质发红色。尤其是下过雨过后， 这个啊，其实我突然想到，就是学地理的时候，你看几个不同的 土壤颜色的分布区。 嗯， 首先说，黄土咱们都知道， 山西陕西 黄土啊，对，黄土高坡这边。然后黑土地咱们一般指东北，对吧？ 对。 然后说到红土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云贵这边，云南好像是比较典型的红土。 对。 你发现没有，你在云南那个，如果是你到了郊外，你看到那个裸露土。土质的时候，土壤的时候， 它泛红色， 泛红色的居多。这个真的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尤其是在雨后 啊， 雨后它的颜色更为深一些，再加上就是每一年的话，它因为每一年它每一个季节所去看的东西是不一样，在这个红土地， 对， 就是说是比如你夏季的时候四五月份，你可能看到就是说是一些这个什么，就是说小麦。成熟了，对吧？然后正好是金黄色的，在一层一层梯田上的，和它交相辉映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概念。然后第二一种概念呢，然后就是说是，如果说你要赶到这个冬季，比如说像现在冬季，有可能会看到梯田上会有落雪。这是一种概念。然后第三一种呢，就是说如果你赶到八九月份的时候，它就是说赶到二三月份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这个地笼。对吧，就是整个就是拿那个塑料的那个塑料膜，然后对，然后包上整个一个地，对吧？可不说具体什么作用吧，咱也不去研究它，但是它给你的视觉冲击力特别的强。 你说的那第二种其实冲击最强的就是在玉龙雪山脚下看那一场那个张艺谋导演的那个，应该不是云南印象吧，那个应该叫 大理印象， 就是事实上不是在大理啊，就是在最著名的，就是你要上玉龙雪山之前， 印象丽江吧， 印象丽江， 对 ， 印象丽江的那个色彩，恰好就是你说的红和后面雪山的白， 因为不管是印象丽江还是印象云南那么它的一个所有的整个这个。里边的内容的 是 根据当地的这个民俗民风，因为他当地集聚了将近五十多个这个，就将近有五十多个是个少数 民 族， 对 啊，那么集中到了一块儿，所以说为什么说他这个地方他这些演出的都是具备极具当地特色的， 就演员首先就是能够表现出那样的风情，同时然后自然风景也是直接就是就地取材的嘛， 没错， 我们听到郝云的去大理，然后稍后呢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周末任你游，然后稍后我们继续来玩一玩云南 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林肯 Go 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一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iracle。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5: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嘉宾带我们周末任你游的是出征网的张波，欢迎张波。 哎，大家好，我是张波。 我想先问一下，要是就是实现周末任你游这个前提，就是他的大交通时间不会花很长。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飞昆明，或者说就是飞云南的任何一个城市，大概从北京起飞要多长时间？ 3个半小时 吧，我记得，对， 差不多。 对，因为我上周不是去了趟海南吗？我觉得海南这个目的地是无法就是周末任你游的，以及小长假我觉得都不够。 也有人这么干的，有人这么干的。 你来回8个小时，你在飞机场 就 得 到那边的话，然后你差不多最起码得要5-6天的时间 啊。 然后你因为你到海南这一趟，你不可能说是我 划不来， 对， 太不划算了 啊，在机场住2天得了。 对，你去了然后就回来，所以说是像走到这边的话，现在来说， 在云南还行。 3个小时还行， 对对对，2-3个小时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啊，所以说我刚才不是给大家只是说了一下这个东昌红土地， 嗯 啊，这当然红土地它还有很多细分的，就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可以去拍，对吧？就是你可以去选择四个不同的点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去看。当然说是如果正儿八经，确实很多特别的那种摄影爱好者，你需要在那个地方待上一个星期，啊，这是说所谓的其中之一个目的地。然后从这个目的地下来之后，或者说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个，从昆明我们直接从昆明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个罗平，对吧？这是2-3月份，然后大家选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项是肯定会选到这个罗平，对吧？也可以从这个东川红土地这边，然后直接开车，大概时长，大概这个路程可能比较偏远一点，350公里左右，啊，开车需要4个小时，4个多小时，啊，4个半小时能够到罗平，对吧？然后罗平的它主要还是主要去看这个油菜花的，一个是罗斯田，对吧？因为 它螺丝田在这边的话可能也是比较特殊比较常见吧，就是罗平这边有螺丝田，然后原阳就是这个东川红土地里边还有一个螺丝田 啊。 但是 袁一听到这个我难道不激动吗？ 对 跟螺蛳粉 对对对对对跟螺蛳粉有点 对对 对, 对 有一个字是一样的。 对 对吧， 到底是不是螺蛳粉的螺蛳？ 它是不是那个是螺蛳粉，这个是螺丝田。 螺丝田的丝是哪个丝？ 丝是那个就是那个丝绸的丝， 丝绸的丝、 啊，那就不是一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螺丝粉那个也念螺丝， 丝也是丝， 对，它也念 那 个 那个并不是 丝， 嗯，对对， 吃的东西，对 啊、 嗯， 就是说，因为 所以他俩没什么关系， 对他俩是完全是两回事儿、 啊， 因为螺丝田呢， 但是听了还是流口水， 啊、对，因为螺丝田呢，它整个这个就整个地形上看上去就像一个那个海螺、 哦， 海螺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哦、 对吧？就是说是有， 其实还是有一定联系， 对， 有联 系，对对对对对，为什么 不产这个，只长得像？ 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可能说的一个重点是这个，再一个就是金鸡峰从看日出拍日出，这是大家到罗平的有几个这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地、 我真是对这段了解太少了，原来一提罗平就只知道春天的那一点、就是真不知道在其他季节罗平其实还是有可以对可 对对对对，它还是有可玩的地方可看的地方、当然说是因为它这个油菜花可能很出名嘛、就比如大家一提到刀削面山西、对吧啊，就马上会想到这个 故乡， 对对对，马上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一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它的整个这个还是以油菜花田为主、拍花田花海再加上整个一个这个它的整个一个金鸡峰丛的整个这个日出日落、这是大家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目的地，对吧？然后从罗平下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目的地，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从罗平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到了这个元阳， 元阳 梯田，因为它到了元阳梯田之后呢，就说是因为它也是有几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荐啊，比如像老虎嘴的梯田，还有多一树的梯田，这就是都是说作为这个元阳梯田它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两个啊，老虎嘴和多一树，但是它整个所有走的路可能不是说高速路了，对吧？它就说有一些路它属于国道性质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些，那么作为这个元阳梯田，它在这个季节去看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说它虽然没有了作物，它就不存在作物，但是说从它的整个拍照角度，为什么叫老虎嘴啊？就是从如果光线合适，赶到下午日落或者日出的那个时间段，你可以拍出来它整个那个身上那个纹路呀、就是不是身上纹路，那个田间的那个纹路， 地上的纹路， 对，然后再加上水面的映出来那个它本身 波纹， 本身那个田上有放的水嘛，放的水，然后它映出来那个一垄一垄的那个水，就正好像老虎身上那个纹是一样的那个、那个概念、然后说是正好在这个时间段了，就说是很多朋友去看，你用眼睛，其实用相机可能不一定能把这个真正的效果能拍出来，但是眼睛看出去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老虎嘴它成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摄影的一个点，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还包括多一树这个梯田啊，也是属于大家比较， 这个叫什么 多一树， 多一树， 对，刚才我说的那个是老虎嘴，这是就是他的给这个梯田的命名嘛， 多一树又为什么？多一树感觉很像是， 是树多 的名字 啊。我想着就是那个偏旁啊，多了一树 啊，我也觉得多了一棵树。 其实整个这一片它都是完全属于在哈尼梯田哈尼族这一块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它整个就是作为，因为这两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是更知名一些，对吧？然后还有包括叫爱春，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元阳梯田这一块就是有个叫爱春的地方，也是一个摄影的地方，可能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听的就更少一些了，对吧？就是大家可以到这些目的地去转一下，对吧？也就是在元阳这个地方，如果要玩的话也能够玩到3到4天的时间。 哦，这么长呢？ 对，就是你要想真正的就是摄影的那种人，他要抓一个日出和日落，但是日出和日落只有那么长时间， 得等好几天， 对，然后你还要去拍到他整个一个村庄的那个炊烟，而且尤其是像他早晨有晨雾的那种效果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说是为什么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他会选择到这种可能不为人知的这些目的地，然后去拍照去摄影，对吧？所以说这个正好是就符合了整个一个到元阳梯田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去玩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下来之后，从元阳梯田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顺道，就是我们不是，就是在没到这个元阳梯田的时候，顺道我们先去一下蒙自。 啊，因为它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啊，讽刺了，就是说大家可能说是觉得一部影视剧，对吧？一部《芳华》，然后把大家只能带回了过去，啊，我觉得说是这个地方也是值得去，你就来了，顺道就可以看一眼，对吧？ 地方很小是吧？ 很小的一个村吧，我给它命名为一个村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的就是说一部分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火车站，啊，闭塞寨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本身在云南，它有一些这个迷轨火车，就是说火车轨只有一米宽，啊 叫迷轨，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说就是说，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不一定会去坐它这个火车，对吧？ 它现在还是通行，还是可以载客的，是吗？ 对对对， 但只是速度很慢。 对，所以说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就是它还逐步的在完善成旅游观光的这种线路，啊，但是说 就是开观光小火车的地方。 对对对对，但是说我们接下来下一步的话，然后其实我觉得说是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从元阳梯田我们走出来之后，然后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去一下建水，啊，建水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大多数会感觉到说是我到建水它不就是一个古城吗？对吧？一个或者一个古村的这种概念，但是相对来说，建水的古城它虽然不比像什么丽江啦这样出名，对吧？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特点。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它这个时间呢，就是因为从建水它也是有迷轨火车，但是可以乘坐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至少说是从这两年当中来，从2015年往后啊来说，这个建水的这个小火车，为什么说它值得？它第一个，它通体是那种黄色的。啊，就跟那个陆军讲武堂那个外面那个颜色是一样的，或者跟咱们这个小人颜色一样的， 跟巴七勒的小人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它黄色的，而且它的整个这个小火车的内部的装饰全是这个，木质的这个椅子，啊，然后在里边有封闭的，有半封闭的，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彻底就是没有窗户的这种啊，它的运行速度比较慢，但是这个火车的运行就是说是一共就四站地。啊，就四站停四次，啊，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大概能走12-13公里吧。 哦， 对， 真的是就是慢悠悠慢悠悠的。 对，就是说它就是一个观光，纯观光。 就是、过去的味道，过去的速度， 对， 是吧？ 对，而且它就是完全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记忆带回到过去，就是它因为它的整个从它的火车的装饰来说，对吧，就给你的感觉是完全是具备了 就是绿皮火车嘛，现在已经坐不着了， 它比那个绿皮 还要再古老， 还 是吗？ 还要古老一些，对吧？它有一些中国的风格，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法国的风格的这种，就是这种的建筑在里边， 民国时期的那， 对对对对，就是完全是这样子。而且上面的你包括它用的那个灯，就是火车里边那个灯啊，就是你只要是上了这个火车，我相信肯定很多朋友都会直接拿手机全部是在拍照，而且它会穿过整个花天花海，这是作为它的一个穿行的一个概念。而且除此之外呢，然后它还要路过的就是有几个古村落，啊，然后就是古村落的时候会大概会给大家停留一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去下去拍拍照，而且还包括他路过的什么双龙桥，对吧？这样的一些目的地你都可以去拍拍照，因为双龙桥它也是我们比较早的一个十七孔桥的这样一个建筑，啊，所以说是就是整个这个小火车，我觉得是大家是就是你可以到时候你在建水你把车放下来，然后你可以坐一趟这个观光小火车， 一趟下来大概多长时间？ 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 对对，一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段，对吧？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每天他发班只有两班，所以说大家把这个时间卡好了之后，然后可以到这边去转一下的话，然后建水当然说这个就不用质疑，它就相当于像我们北京的一个小天安门这个广场差不多这样一个概念，对吧？这是也是它建水古城的一大特色啊，所以说是从就是说。整个我们从建水也基本上说是我觉得说一天时间是足足够了啊，然后从建水的话，然后我们再返到昆明这个时间段，对吧？那么这个路程大概有个180公里左右，180公里左右，但是用时可能需要用3个多小时， 没有高速是吗？ 就是也有，但是可能你绕得更远，你需要绕到玉溪那边，但是中途的时候我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就是顺道吧啊，你可以到这个福仙湖啊去转一下，这个可能说是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点了，对吧？ 啊，听着李健的歌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 啊，然后我怎么发现我今天说过好几次李健的歌的目的地了？ 对啊，贝加尔湖嘛。 对对对对，然后呢？ 这一南一北离得还挺远。 对，这个距离确实是很远的。所以说，抚仙湖呢，它也是有一个环湖的游览， 嗯， 对吧？就是你可以去环湖去转一圈，因为它每一个季节是每一种看法，对吧？就是每一个玩法。因为如果到了春夏这个季节的话，它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后面的一些这个花草的一个湿地，对吧？这样子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可以去，因为本身这个地方也是有帆船嘛，也是有快艇等等这些。一些项目，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去玩，对吧？当然最主要的，其实我觉得说是我对这个抚仙湖的一个就是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就是虽然我不可能实现啊， 嗯， 就是说它整个去潜水到下面去看它的古城。 哦， 哇， 对，就是， 这是有这个项目的是吧？ 那对对对对，就是说您可以去，就是说如果对，就但是说你不可能深潜啊， 明白， 就是深潜的话它可能确实是比较深一些，但是说是